举行协定签署仪式。澳洲贸易部长白明汉表示，期望协议能够有助改善澳洲同中国的紧张关系，认为同中国等合作伙伴签订新协议的时候，不单止要履行细节，亦都要忠于有关精神。路透社早前报道，若果协议签署生效，将会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自贸协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日表示，协定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里程碑，将会为地区发展和全球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与强烈热带风暴环高相关的云带正覆盖广东。在上午10点，环高集结在岘港之西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中部并减弱。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今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以前读书咧，我哋话香港有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各司其职。不过最近有个说法就话三权配合。咁今个礼拜日广东广西，我哋就探讨下三权配合。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梁敬国、陈泽铭、卢伟力，广东广西一齐倾三权配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几时系最后？边个知啊？将来好多嘢都未知嘅，有啲嘢趁可以做，快啲做啦！ 一首好歌可以断了肠， 例如 Nowhere Boys 今次就系本住找紧还有摇滚嘅年代，大声咆哮。 出苏青的都回到现场。 作曲编曲 Nowhere Boys， 填词有余佬阿 Ben， 监制谢国伟。今个礼拜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 ，Nowhere Boys 最后的摇滚。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未来的疫情走势，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通常冬天呢啲呼吸道的病毒啊，新冠病毒咧特别活跃，因为它可以停留在空气当中啊，或者啲死物表面上耐嘅，咁所以唔系净系戴口罩就可以预防得晒嘅，其实都要注意手部卫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老友我撑你。 香港社联会社会企业商务中心首席顾问凌浩云。 社企嘅企咧，系包含咗社会同埋企业，其实亦都有屋企嘅企喺里边。喺而家逆境环境也好，顺境也好，都要记住忙里偷闲，多啲翻屋企。呢个家不单止系你自己嘅家，亦都系香港嘅家。帮助到自己嘅屋企，都帮助到呢个社会。大家都是同一屋檐下，各出一份力。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星期日广东广西，咁啊，而家讲紧嘢嘅系戴住口罩嘅卢伟力，喺我对面咧。 都系戴住口罩嘅， 都系两位戴住口罩嘅。啱啱开声讲嘢嘅咧，就系梁经国啊！哇，你苗条咗好多，清减好多、啊。 唔系嘛，我但系肚腩大咗个大镬、啊。 咁另外一位咧，头先笑一笑嘅就系陈泽铭啊。咁啊，陈泽铭咧就 系、 是、律师嚟噶咁啊，梁经国咧就响大学咧系修读公共行政，所以我哋今日呢个题目咧。就啱晒啦，我哋今日咧就系讲一个咧就系听众点提嘅，三权配合，咁一般嚟讲，我哋就讲三权分立啊，咁啊，听众咧就因为最近呢一两年咧就即系有啲地方啊提到啊要配合，咁啊三权配合，咁啊听众啊点提，咁但系响我哋正式开题之前咧，要同各位听众讲讲。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咁所以大家咧出门口嘅时候就要睇清楚啊，即系屋企吓，因为干燥容易生火，有冇一啲吓、可能会未燃烧晒嘅一啲吓烟头啊嗰啲咁嘅嘢，可能好容易又会生火。然后响街外咧，咁亦都特别要留意啦吓、即系响一个风高物燥嘅时候。啊、即是无论是天气定是社会定是国际政治、啊、都是一触即发了。 是啊。 好咁啊三权配合咁啊两位呢就、啊、即是或者我哋请啊陈泽铭打打个桩你点样去理解三权配合 好 啊, 好 啊, 啊 由三权分立啊转变到嚟而家三权配合，咁二者之间有啲咩关系咧？我哋可以慢慢展开讲嘅、但先讲下三权配合。咁啊，譬如系边三权咧？吓、呢个配合吓系个讲法系点样嚟嘅咧？或者点解会嚟咧？咁 好啊，好啊，讲翻少少历史啦。咁、当然所谓三权分立咧，就系、是、一啲西方嘅一啲百幾年前引申出嚟嘅一啲概念啦，咁、所謂三權咧就係司法、行政同埋立法呢三樣嘢嘅。咁、最初講出嚟係邊個咧？其實好早好多年前咧，呢、這個英國哲學家 John Locke 已經提過呢樣嘢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喺現代最出名嘅邊位咧，就係孟德斯鸠啦。Montesquieu 咧，一個法國嘅係啦，法國哲學家啦。咁、其實三權分立好有趣地咧，最初佢用法文講咧，叫做 trias politica。咁呢個概念咧，有個 trias 有個三呢個字，但係其實後來就冇咗三呢個字喎，就咁譯做所謂三權分立點樣譯法咧？英文叫 separation of powers。佢就冇提三嘅 權力分立， 權力分立。咁我一陣或者有時間再講下點解冇咗個三嗰個字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咧。Separation of powers 咧就係將一啲重要嘅權力，頭先提到啦，三種嘅行政、司法、立法嘅權力咧分開咗。咁、目的係咩？好簡單啫，因為咧權力咧就會令人腐化嘅。如果你將啲權力集中喺一個人身上咧，就有危險啦。對一個政治制度嚟講，咁邊個提出呢個所謂權力腐化咧？就係、是、一個英國嘅一個歷史學家啦 ，Lord Acton 啊。咁佢就係話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權力咧就腐化嘅，絕對嘅權力咧就絕對腐化。咁所以咧就要將呢咁重要嘅三個權咧就分開咗。咁呢個就係由德國頭先講法國嘅哲學家 Montesquieu 諗出嚟嘅。咁真真正正喺邊度用咗啊？其實世界上真係用得好嘅話咧，或者真係用得到嘅話咧，就係、美國。咁美國係咪真係用得到、用得曬咧？咁我一陣亦都會再分析嘅。我覺得係唔得嘅。都是不能够做到绝对的三权分立的。但是个概念就是这样。当然这套概念在西方很受接受，包括我们的英国祖家当年回归之前他有用到。但他就不是三权的。其实他用一个叫 fusion of powers 的。就有一点磨合了什么呢？就是将他的 行政和立法权加在一起的。因为他的议会其实也是他的政府 的一部分嚟嘅。咁、嗯、呢、這個一陣又係再講啦。嗱，咁英國有咗呢一套所謂權力嘅分立呢一個概念，當然就引入咗香港啦。咁香港當然就喺回歸之前一路用到而家。咁回歸之後，當然我哋有自己嘅基本法啦。基本法又再將呢一個所謂 separation of powers 呢樣嘢咧，又再加添咗啦，再豐富咗佢啦。咁、嗯、搞到我哋而家一度幾特別，全世界嚟講一個好特別嘅制度。嗱，咁我講就講咁多先，我等阿勁國再講一講。 咁啊，梁勁國咧就係、是、又喺政府做過啦、啊，高官啦。咁你又點樣嚇、啊、身心體驗？啊！呢、這個三權分立同埋三權配合之間嘅微妙嘅嚇一啲問題咧，或者要考慮啲咩嘢咧？喺你嘅角度， 其實好多啊 CM 都講咗啦。譬如我哋讀書嘅時候，咁讀三權分立，咁就係曼德斯鳩啦。 嗯， 咁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喺實質嘅政治層面，如果你話三權分立咧，喺美國嘅制度咧，就通常或者唔係美國嘅制度，就係、是。直选总统嘅，你直选总统咧，先至可以有一个叫做行政权嚟到独立咗出嚟。 嗯， 跟住议会啦，咁同埋司法啦。咁讲翻美国嘅制度，咁你议会、总统同埋呢个法院，真系三个唔同嘅。而且美国嘅选民又好个人嘅，通常总统系民主党嘅话咧，嗰、那个 Congress 咧，即系个议会咧，好多时候就系俾翻。共和党， 尤其是众议院啦， 系啦。咁头先卢伟力问我，你话以前嗰个工作嘅环境点样感受呢个三权分立呢样嘢咧？好简单一样嘅，譬如头先阿 C M 提过《基本法》入边，咁你就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啊嘛。 嗯。 咁最主要嘅负责就系、是每年嘅预算案啦。咁你做嘅时候，你一定要经过立法会。同意啊，唔系叫同意啦，叫做批准啦，通过咗啦。 嗯， 咁你政府先有钱使，同埋你所定低嘅所有嘅政策啊，所有嘅施政啊，样样都要钱噶嘛，咁你先可以做。咁当然，我哋到目前为止，我哋嘅司法都系独立噶啦、 嗯。 虽然话法官嘅提名，尤其是终审法院嘅提名咧，都系由行政机关提名，立法会其实作一个都唔系叫批准嘅，其实立法会只不过系一做。一个咨询嘅形式，咁、 嗯、 通常佢哋都会同意，即系可能by convention 啊，即系呢个佢惯例咁样嚟做。咁喺日常嘅运作上边咧，行政机关其实同立法机关咧，其实都要有一个相对地比较，我唔讲话亲密啦，应该话一个比较紧密啲嘅沟通，先可以运作。咁、 嗯、 所以我哋嗰阵时就成日立法会拉票啊。又要同啲議員解釋啊， 即係遊說嘅工作係好重要 啦。咁你事先每一個政策，其實唔係話真係去到立法會辯論嚟通過嘅喎，即係大家唔好太天真喎。喺個醖釀過程之中，如果你想呢啲法案容易通過，你梗係喺整個醖釀嘅過程就算喺個個 drafting， 即係話嗰個草擬法案嘅時候， 係咁噶。 你一定要同立法會嘅議員有啲溝通，將佢嘅利益或者將佢嘅意見收集入去。其實美國一樣。如果你個總統嘅法案想容易通過國會嘅話咧，你梗係揾曬嚇共和民主兩黨啊，少數派、多數派嘅議員埋嚟去白宮坐低飲杯茶、食個包，四四六六拆掂佢咁樣。 我插啲閒話啦，其實日常生活都係咁嘅。 係啊， 你唔好讲话，你唔好讲话啲重大事件咧。你即使系约个朋友吓、啊、出嚟见面啊吓见面，咁你都会话喂，你边日得啊？我边日唔得，边日得啊？即你系有一啲即系来来回回嘅沟通喺 WhatsApp 上边啊，大家列表啊，边几日得嘅啊，最多人得嗰个咧就我哋就拣嗰日啦咁样。但系话，譬如有个朋友，我哋一定要就嘅，因为佢喺外国翻嚟咁，所以咧就我哋就咗佢先，大家自己填啦咁。咁一定系咁样个过程，然后先决定嗱，我哋决定喺边一日做呢件事，嗰系公告啊嘛。咁所以咧，即系即使系喺政府机关又好，喺成个世界嘅运作好咧，呢啲咁嘅即系话或者系informal 嘅吓非正式嘅。溝通協商，其實係好重要。 係啊，咁所以你話合作定係配合， 咁就要睇睇究竟嗰每一個情景都唔同嘅。 嗯。 之所以話要權力將佢分開，好多時候就係話，仲有一個重要嘅概念就係嗰個叫做制衡啊，個 checks and balance 嗰樣嘢。你點解要分開呢？咁嗱，好坦白講，咁以前皇權梗係一尊噶啦，皇帝話乜就乜啦，君要神死，神不能不死啊，神不死嘅時候不忠噶咯。咁但係個問題到慢慢文字開啦， 嗯， 啊，如果西方嗰個歷史嚟講咧，就係話所謂嘅民間嘅財政權，即係所謂嘅商價階級，慢慢成形嘅時候，就同呢個皇帝分權咯。因为他要保障自己的利益嘛，保障自己的私有财产嘛。以前简单来讲只是贵族和一般的平民百姓两个阶级嘛。但是由这个商业社会开始成形的时候就多了一个商人阶级出来了。所以就要跟他讲数，讲得数掂的。那你有这个英国相对地口，一个光荣革命的大宪章出来。 是 ,1668 年。 咁法国就讲不掂数啦。 法国大革命。 路易十四仲得巴闭啦。大家如果读历史就知道，路易十四最经典的一句就是 I am the state,我就是国家。 朕即国家，国家即朕。 即是我讲乜就乜，唔好多嘢讲啊，唔系一嘢。少则打板打屁股，重则拳头，即是杀头的。咁法國嗰個就逼咗出嚟，其實法國大革命係逼出嚟噶嘛，即係人都食都冇得食，咁你班貴族啊個個啊大魚大肉，咁逼咗出嚟之後，跟住先至慢慢到即係孟德斯鸠嗰陣時，應該係一七幾多年唔記得咗啊？ 講法國革命之前嘅1780几年啊， 咁佢嗰陣時個思想先慢慢形成，要將權力分開。就是因為經歷了慘痛的經歷，就是朕即國家這個這樣的概念之後，發覺是不行的，就如此了，阿師兄。 其實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即1789年之前，其實整個法國已經有很大的張力。我們以前讀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即我們讀中學呢就要讀西史，是有法國大革命的。我那時候就很另類的香港學生來的，我就會看那些大陸那些出版那些法國大革命史，即是三冊，即是幾一千頁厚那些這樣，當然看少少啦，不是看完，即是那時候其實是那個所謂叫第三階層，即是那些商賈階層，他們很想呢就要在社會的權力上面要有一種話語權，他哋唔係要專制嚇，佢哋要即係同貴族啊、皇帝咧對話。咁於是咧，呢個咧係其實初初磨磨咗幾十年嘅。咁所以喺法國大革命之前咧，就有一啲所謂叫啟蒙運動啦嚇 ，entertainment movement 我讀咗 entertainment， 因為你教戲劇，你最係中意 entertainment， 冇辦法啦，我。我想就想这个 enlightenment， 讲就讲 entertainment。 我们是一个很 entertaining 的方法去讲 enlightenment。 好了，那就enlightenment。那就是譬如说狄德罗那些就是百科全书派，他主编百科全书。因为凡是一个国家要复，即是不是复兴，要兴旺的时候，知识是很重要的，知识就是力量。所以他编辑几一套好緊要嘅百科全書，咁就下面有好多知識階層啊，好多研究人啊，好多寫手啊咁樣。咁於是就當時印刷術亦都已經普及啦，所以成個社會咧嗰種即係我哋掌握知識，我哋對世界有我哋嘅睇法。咁嗱呢種係對於即係話社會分權嘅一種我哋叫做知識基礎嚟。即係如果你面對所有人都是盟塞的，咁你啲權力集中咧係冇問題。但係當你社會上面係文字開化咗啦，佢哋都睇到呢個世界係點樣啦，佢哋的識得邏輯啦，識得諗嘢啦，咁你就唔能夠絕對權力噶啦，你就要下放，即係你唔同嘅嘢就等唔同嘅人去專業地去處理啦咁。咁呢個咧就係嗰個社會基礎嚟嘅。咁但係頭先阿敬伯兄講到咧，就係話去到化大革命之前咧，確實係即係嗰個 貧富懸殊覺得好嚴重。所以譬如我哋讀歷史咧，係嗰啲女婦女啊，佢哋有個好出名嘅遊行啊，就叫麵包遊行啊，嚇、 嗯， 即係即係 demonstration of the bread 啊，即係行，我哋要麵包嚇，麵包麵包咁遊行嘅。咁、咁所以咧，即係成件事咧係有原因。有中期的原因，亦都有近因。近因就是生活不到了， 嗯嗯， 即生活不到，你不改变不得了。 系 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呢个系年轻嘅时候睇嘅《法国大革命》。咁但系我响读读书，即系响读博士嘅时候咧，咁就接触希腊嘅哲学啦，即系睇好多。咁亚里士多德。柏拉圖的那些的即是關於國家那些概念呢即都接觸了。那 我當時呢就開始思考一個問題跟我們今天所講的都有些關聯。就是說因為在希臘時代呢他們就分開呢就是Totalitarian, 即是 威權主義。 獨裁啦，甚至係獨裁添啦嚇。 另外咧就 oligarchy，就係 少數 寡頭，寡頭壟斷 嚇，少數寡頭嚇 oligarchy 去決定嘅政治。咁另外咧就係 democracy。咁呢個咧就係希臘時代咧就開始劃分咗有三種唔同嘅政體嚇，即係民主嚇，就但係最初咧係獨裁嘅，但係發覺獨裁就容易出錯。咁於是咧就不如多幾個人嚇一齊傾啦咁於是咧就叫 oligarchy，即係其實寡頭個譯名咧都唔係好準確，即係話即係有一個團隊嚇有若干人嚇若干代表或者係有智慧嘅人嚇咁傾咁啊即係變咗咧係用呢個多幾個人嚟到去制衡一個人嘅獨斷，咁然後咧就第三個咧就係 democracy， 即係話當然 democracy 喺希臘咧就唔係人人都有份嘅，女人係冇嘅， 奴隸都冇嘅， 係自由人。咁但係最低限度咧，佢有一個即係如果佢承認你係人嚇、啊、自由人啊嚇、啊，即係佢都唔係話女人唔係人嚇、啊，即係女人唔係喺政治上嘅自由人咁解啫嚇。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就係 democracy。咁 democracy 咧就係用社會上面嚇嘅自由人嘅多數嚟到去制衡某啲重大嘅決策咁。咁呢個係我當時所理解咧，個目的係為咗防止獨裁容易走歪路啊，容易即係越走越歪。咁而嗰、那個 oligarchy 咧都係少數人，咁佢哋嘅利益咧可好容易形成一個利益集團。咁我哋都見證到啦，呢個利益集團咧係可以 無處不在， 無處不在啦。咁所以 democracy 咧就係希臘時代已經係摸到出嚟嘅一個即係政體。咁啊，經過即係好多好多年之後，去到二十世紀咧，終於英國嚇第一個國家咧爭取到婦女都可以有投票權啦。啊，咁然後咧就响更早之前咧，就系解放黑奴啊，或者系俄国解放农奴啊，即系人嘅嗰个阶级啊，人嗰个阶级唔能够构成佢嗰个政治权利嘅嗰、那个即系压迫吓嗰个原因啦，啊，所以即使我哋通俗啲讲，乞衣都有投票权啦，即係變咗而家個情況係咁，咁呢個就我理解點解成個世界會慢慢發展到去即係民主嘅一個概念，或者係權力分立嘅概念，係避免咗一個獨裁，避免咗即係社會走歪路嘅嗰樣嘢。 我都好同意盧偉力教授頭先講到咧，即係成個歷史發展咧，同個皇權啊。同個皇權好有關係嘅，即係將所有權力集中喺個 monarch 度，喺一個朕嚇、就控制曬嚇嘅成個皇土嚇嘅權力。到後來發展到我哋頭先啊梁記國講到嘅 check and balance， 點樣去制衡呢個權力？權力分做三樣，互相制衡，互相監察， 是不是等于不可以合作不可以配合呢？亦都唔係一定，咁我哋頭先提過啦。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咧，我頭先提到咧，就係香港嘅情況係好特別嘅，因為種種歷史嘅原因咧，佢又並非完全西方式嘅分權，但係亦都絕對唔係話權力集中曬一齊。九七之前其實係喎，如果大家記得嘅話，港督其實係集所有權於一身喎，佢不單止係成個行政機構嘅主導人物啦，佢亦都係立法局當時立法局嘅主席嚟嘅。咁所以咧，香港嘅情況好特別嘅，我哋或者下一節再 係啦。我哋即係講到咧，即係從歷史嘅角度啦。咁然後我哋同香港又好，或者我哋所熟悉嘅社會嘅角度好，睇下點樣三權分立同埋三權配合之間一啲微妙嘅張力。而家我哋先休息一陣。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四间社区检测中心今朝早正式运作，为市民提供自费检测服务。位于元朗市东社区会堂的检测中心朝早出现排队人龙，有市民说因为需要回内地，所以预约做检测，认为措施很方便，但希望费用可以再调低。有市民认为排队安排混乱，希望可以加快流程。有市民说抽取样本过程畅顺，但认为需要第二日再亲身到场拿报告，不是几方便。其余三间的检测中心分别位于东区鲗鱼涌社区会堂、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和沙田沥源社区会堂。市民可以透过网上预约或者即场登记。政府说四间中心首阶段运作三个月，视乎情况可以再延长三个月。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强调，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宜紧不宜松。他在网志说，全球疫情持续恶化，本地源头不明确诊个案近日有反弹迹象，第四波疫情一触即发，情况令人忧虑。政府公布的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收紧部分社交距离限制、加强入境人士检疫安排、引入强制检测法律框架等，以采取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防控策略。至于四间社区检测中心今日正式运作，他说既可以为市民提供价格较相宜的自费检测服务，亦都有助政府更加迅速应对突如其来的检测需求。而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统筹开发的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听日开始可以下载使用，方便市民储存出行记录，亦都令卫生防护中心追查确诊的工作更加有效。他鼓励市民使用，养成记录出行习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出决定，为立法会议员不符合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法定要求的法律后果定下明确规则，是坚持一国两制体系，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特区宪制秩序，以及为香港拨乱反正的必要之举，决定合宪、合法、合理。张建宗在网志说，人大常委的决定具坚实法律基础，权威性毋庸置疑，任何质疑决定没有法律根据的批评都是谬误的言论。他又说，选择辞职的非建制派议员放弃在立法会监察政府的职能和发声的机会，属于不智和不负责任，强调不会影响立法会继续正常运作。大批声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众在首都华盛顿集会和游行，支持特朗普阵营所指大选出现舞弊的讲法。集会有多个的主题，包括停止盗取选票和令美国再次强大等，都是特朗普社交专页常见的留言。参与游行的包括部分极右团体人士。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今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已经增加到最多可借12个月薪金及租金或500万元。头12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最新消息，小宝与文迪目前集结在广播道附近，正向香港电台广播大厦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预料在短时间内就会登陆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敬请留意。听住小宝与文迪，小心自己笑到无力。 以下咁冧嘅绵绵情话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 最近又抽多啲时间写信咯，因为工作都好忙，突然之间咁幸运嘅佢。 咁总之我哋一齐乖乖地努力挨过呢件事，将来就会好噶啦。阿宝，爱你。 你都想留言俾心目中嘅佢？记得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打嚟18723111登记啦。 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常委会决定，宣布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梁继昌四个人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DQ 事件触发15名泛民议员决定总辞，你对再次 DQ 有咩睇法呢？你认唔认同总辞嘅决定？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昼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90324566发表意见。 好，继续广东广西，咁咧就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吓，咁各位听众咧就要留神啦吓，风高物燥。我哋嘅电话18723111，18723111，或者大家咧可以上去面书 Facebook 就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啊，咁发表你嘅意见嘅。咁而家讲嘢呢个咧系卢伟力啦，喺我对面嘅咧就系梁敬国、陈泽铭。咁咧，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三权配合。咁但系咧，我哋讲三权配合就唔讲，即系点解会有三权咧？最初关于三权嘅讲法系点咧？就系三权分立啦。咁头先响第一个半小时咧，就我哋三个人咧就都从即系嗰个概念啊、概念嘅原格啊，同埋咧即系响即系现实嘅政治同埋香港嘅某啲嘅运作里边一啲微妙嘅关联啦，同埋响即系嗰个历史吓，即系嗰个西方嘅嗰个大嘅嗰个方向里边咧系讲过。咁最主要咧，我系得到一个概念咧，就系或者结论咧，就系其实无论三权分立嘅讲法，或者系三权配合下，最近都是关乎到呢个社会点样运作是更好的啊，即系一定是更好的吓，即系为咗更好，所以我哋要有啲协商啦。为咗更好，所以我哋要分立， 因為分立就要做一啲制衡啦，咁咁所以咧，即係為咗社會更好嘅呢、這個，我哋係有一個即係大前提啦。咁喺呢個大前提下邊，分立同埋配合之間，仲有冇一啲其他嘅所謂叫做社會嘅活動啊？我哋叫做 social operations， 因為咧其實即係喺我哋出生到死亡之間。其实是有很多过程的嘛、一般来讲都有生老病死的嘛。所以呢你说分立、即是大家是很独立的配合、但是完全融合、配合和融合是不同的、即是配合呢即是说各有、地域各有领域是配合。但是融合呢就是三位一体了、所以呢即是三权分立和三权融合之间呢就有个三权配合、即是三权配合那个界定是在这里的。但是即是如果是三权配合是一种说法其实是要融合那又是另一样东西。三权配合是一种说法是确保了一定要有分立才有这个配合嘛。咁所以咧，即係成件事，如果我哋從語言啊，即係我係搞語言啦，咁、從語言嘅角度咧，概念上可以咁樣劃分。咁啊，兩位啊再繼續發揮啦。你哋因為係法律嘅專家，又係從事法律；梁敬國咧就是、公共行政嘅專家，又從事公共行政。 我第一節嘅時候提到咧，即係行得最好啦嚇，現行國家中大家都公認係美國啦，三權分立行得最好嘅。咁但係其實佢都唔係完全三權分得獨立曬嘅。咁我一陣有機會再講。英國咧，我頭先提咗，其實唔係行三權分立制度嘅，佢係叫一個 fusion of powers。咁佢嘅發展出嚟，因為頭先第一節提到佢係有一個皇權引申出嚟嘅，因為佢個 monarch 喺度，咁所以佢咧就發展到佢有個行政同個立法咧，其實好近嘅，即係行政同埋個議會咧係要非常之近先得嘅，因為否則咧每件事咧議會就會否決咗或者阻礙咗行政嘅運作嘅。咁佢叫 fusion of powers 啦。咁再引申出嚟咧，佢就叫一個議會制嘅國家啦。所謂 parliamentary system， 其實英式嘅議會制嘅國家咧，喺世界上唔少嘅，大部分嘅同英國有關啦、殖民地啦，都係行一隻叫 parliamentary system 議會制嘅國家嘅。 我有一個呢個係戲劇嘅角度睇、 好啊， 即係話咧，本來係君主嚇、統治嘅國家， 係 嚇、皇帝嚇、或者皇后、皇帝。咁但系社会要发展啦，吓有好多其实商贾阶级啊嗰啲啦，吓普通人亦都吓得到知识啦。咁于是咧，要由嗰个社会上面点样发展，要有自己嘅话语权。咁于是一系就我鋸咗你，如果唔系咧，就你令到成个国家要有一个即系所谓叫做憲法啊，嚇制憲係有一個運作嘅規則嚇 contract 啊，嚇咁所以咧，點解呢個世界有咁多呢啲所謂叫做君主立憲嘅嚇呢啲國家都仍然有個皇帝或者有個皇后，咁但係咧就係基本上係議會制度嚇，議會係實際運作嘅國家嘅國家實際嘅運作就唔係由皇帝去運作啦，咁所以我理解呢就係人類嘅文明嘅一個發展嚟嘅，係即係如果唔係咧，凡係你皇帝，我就入到嚟就殺你頭，嚇株你九族，嚇冇咗皇帝，就係而家係呢個人民專政咁，即係咁呢個另外一個故事咧。咁所以點解呢個世界？陳澤銘講呢個世界有好多呢啲 parliamental 嘅system。但是又有君王呢、我理解是人类的文明的发展。 其实你君主立宪呢，如果粗俗一点说，其实是一个讲述的过程。英国就是一个讲述的过程。 是没错。 个皇帝以前很恶死的，下下就拉人封艇啊，这样。 教皇我都不听你讲啦，是吧，我要结婚，教皇不能够阻我。 是啦。那时候其实除了一些商界，其实开头是一些贵族。因为就算贵族咧，下下都可能俾皇帝一嘢就话，喂，将你嘅领地攞翻嚟，跟住就杀人，即系 即係抄家咁滯。咁所以嗰陣時英國嘅情況就係一班貴族就同個皇帝講數，喂，嗯、你唔可以喐下就拉人封艇喎，呢、這個領地我嘅喎，你有咩嘢嘅話唔該你寫低，你唔可以下下咧三時某時咧就上嚟封我鋪拉我啲人。咁通常呢啲梗係喺劍尖底下簽嘅咧，呢通常就係唔係咁，唔係大家即係飲啖茶食個包咁嚟拆掂佢嘅啦。咁所以話嗰陣時英國嘅情況咧，就係講做講數之後咧，皇權受啦限制，貴族嘅力量開始有翻喺度，跟住慢慢再發展嘅議會咁樣啦。 係。 咁嗰段時間就係到再慢慢再發展落去嘅時候，發覺喂皇帝啲權力其實仲可以限制一下，亦都唔需要俾咁多你。咁當然啦，嗰陣時亦都因為個皇權慢慢衰落，即係佢自己本身都唔夠人打，又冇咁多錢，冇咁多人，咁所以先發展落去成為一個叫做君主立憲嘅制度。呢、這個其實係好似係英國開始先，如果冇記錯， 英國開始先 係啊，其他係冇嗱，呢亦都同英國人本身嗰種性格係有啲 有關係嘅， 關係嘅，即係佢就冇好似啲拉丁文化民族咁樣，係風常比較激情，好激情，咁所以法國就冇君主立憲啦，就一嘢就鋸咗皇帝同皇后，等佢就成家都乜咁樣。咁你見嗰個制度慢慢發展嘅時候，如果一啲國家睇見形勢唔對路咧，其實有得參照英國嘅制度啊嘛。咁一方面自己可以保存翻自己成家人開開心心、活活潑潑咁生活落去，仲有錢喎、每年，大家傾掂數啊嘛。嗱，你每年俾翻幾多錢我，咁我咪唔搞你咯。咁我做翻一個叫 head of state， 即係個國家元首嘅職位 ，ceremonial head， 一個空虛銜嚟嘅啫。咁喺憲制上我都叫國家嘅 元首， 咁但系一般嘅行政咁啊，俾你班人搞咯，咁样拆掂咗之后，个制度又唔错，行得，咁所以其实日本明治维新都系参考英国， 系冇错。 虽然喺英国嗰、那个形式，但系实质个灵魂咧就参考德国嘅， 系， 因为德国都叫做啊，嗰阵时都叫有少少君主立宪啦。但系嗰阵时，德国个皇帝啊 ，Kaiser William the Second， 即系一次大战之前都几大权力嘅。即系下边啊，俾斯麦嗰个铁血宰相，后屘都俾佢唔顺，佢超唔好太粗俗啊。即系佢唔系好同意俾斯麦嗰种 铁血 balance of power。其实 balance of power 就系俾斯麦发明嘅。嗰个平衡呢个权力喺欧洲嗰阵时就话：喂，我德国越嚟越强大咯，我唔系使俾面咁多人噶，其实。你喺度搞咁多嘢，做咩啫？嘥咩時間啫？總之權力就一切，拳頭大就得噶啦，咁樣咁先搞咗一次世界大戰出嚟啫嘛。有陣時，咁所以個君主立憲嗰個制度由英國開始，慢慢去其他有皇權嘅國家面對嗰個權力嘅挑戰嘅時候，有到參考係可以有序可尋。咁頭先阿 CM 都講啦，英國嗰個其實唔係三權，其實係兩權嘅啫。如果你嚴格嚟講，因為議會係至高無上嘅。即系嗰阵时讲话议会你生仔都得嘅，即系讲笑咁讲啦。咁你行政同埋立法基本上系同一阵线噶嘛，只不过喺个议会入边有个反对派喺度，而个反对派亦都系叫做有啲实力啦。如果冇实力嘅话，佢自然可以唔使理你啦。咁所以喺成个过程之中，虽然以一个执政党喺议会拥有大多数而组成嘅政府，就叫做。行政和立法基本上都叫配合的，如果你嚴格來說，但是因為在議會裡面始終一個比較都叫有實力的反對派在這裡，所以他在整個運作上面都是有一些制衡在這裡，除了司法比較 獨立之外， 我們已經去到一個核心問題了，就是司法的問題了。我覺得在香港特別呢個語境下邊最近都成日講，哎呀，香港又唔係一個三權分立的地方等等。其實我覺得很無謂嘅，即係我個人覺得 呢個變成一個學術的爭拗啊！ 即係點解同市民大家突然間咁關心一個咁學術的問題呢？我自己嘅答案很簡單啫，正如我一路講，政治上香港並非行三權分立嘅，政治上，因為我講咗英國都不是行三權分立啊嘛，喺個政治上不是嘅，但是絕對是行緊司法獨立啊嘛，即係大家其實就。 司法要獨立， 系啦， 這個其實先講得好啱，即係任何一啲政體，你要去運作比較上 順暢同埋人哋覺得係公平開明嘅情況底下咧，司法獨立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一環嚟。 係嗱，即係我就唔係研究呢啲政治啊、法律啊呢啲咧，我啊即係研究戲劇啊、電影啊嚇。咁我舊年咧就寫咗個劇本咧。就是跟周恩来有关系。 嗯。 咁我就响做资料搜集吓同埋书写嘅时候呢，我就写咗个角色叫潘汉年。潘汉年呢就是周恩来下面一个好重要嘅帮手嚟嘅。咁佢呢就係做统战嘅。咁佢呢係同即係香港啊、上海啊好多嗰啲所谓白区啊，即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啊、或者海外华侨就是做一些高层次的统战。所以他的老婆呢、是杜亨行银行当时的行长的女、是香港总商会的会长的女来的。但是他老婆也是一个即是共产党、去过延安和江青是住在同一个间房的。 是。 这个是潘汉年。 是。 咁潘汉年呢就係、是、最后係上海市嘅副市长嚟嘅，即係解放之后係一个咁嘅，即係呢一个人係帮周恩来手做嘢嘅。咁、但係呢喺1949年之后，我估係因为毛泽东要话俾周恩来听，我你唔好唔留意我係 number one 喎、咁所以咧，即系一路就搞咗几样嘢噶啦。第一样嘢就叫有一套电影叫《武训传》，周恩来鼓励佢搞出嚟噶嘛。一个乞衣，清朝嘅乞衣乞食系可以兴到学啊，为教育。咁一个乞衣都可以促进社会嘅进步， 系 咁即系人人都得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在社會主義時代是一個很好的東西，因為你是講工人階級嘛， 不需要剝削了、 即乞衣都還可以 為國家做貢獻、所以拍這部片是好事。拍拍下沒有錢，周恩來就找了宋慶齡幫手、宋慶齡基金幫手，拍完這部片趙丹主演的、然後、解放之後50年拍完放全國放都好好好嘅回响啊！但系可能因为回响太好，咁于是咧，江青就同呢个毛泽东讲：，喂，周恩来搞咗呢套《武训传》咯。咁毛泽东咧即系颁俾毛泽东睇，毛泽东即刻连睇咗两次，一晚，睇完第一次再睇第二次，睇完第二次就打电话俾周恩来，套电影有啲问题咁。咁後來仲寫咗篇好出名嘅評論啊，喺《人民日報》頭版發表嘅嚇，應該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咁你諗下，一個國家元首寫一篇咁嘅評論，咁嘅方式，咁就令到所有即係啱啱解放之後嘅電影工作者咧唔敢喐啦。所以由佢發表評論嘅嗰日，1951年五月，到1952年一年之间四月到啦，一年之间冇拍过 任何电影 故事片，即系有拍一啲纪录片。 样板戏 啊嘛，唔系样板戏系文革嘅，即系当你咁样讲咗一句咁嘅说话，应该重视佢嘅讨论，所有人惊咗嗱，呢个就系中国嘅情况吓。咁然后咧，呢个就系即系话俾，其实我理解嘅戏剧咧就系毛泽东话俾周恩来听。你唔好亂嚟啊，細路啊！雖然周恩來都係創黨嘅共產黨嘅創黨時期嘅黨員嚟噶啦，喺歐洲啊。咁但係咧，就去到1955年咧，毛澤東就周恩來係要去印尼參加個國際會議，萬隆會議，好出名 啊！不結盟運動啊， 嚇！不結盟運動。咁呢啲會議咧，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已經有好多個國家咧開始籌組噶啦。一个国际会议是要筹组几年的，而中国成个代表团去呢都要筹组筹备这个代表团的很多东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筹组即一两年的。就是在他出发之前，当然还有一些是 黑泽米尔公主号呢啲事，我哋唔使讲住啦吓。咁、啊、但系将来出发之前，吓、啊、即系响四，即系系1955年嘅4月18号开嘅嗰个会。咁佢咧就将来就行陆路啦，4月11号离开北京，呢个行程系咁。响佢出发之前咧，毛泽东逮捕咗潘汉年，即系4月初逮捕潘汉年。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一个跟咗周恩来20几年嘅一个共产党员，吓、啊、好高层次嘅共产党员，上海市副市长，响周恩来出去参加国际会议之前1-2个礼拜，我就喐嚟下边呢个潘汉年。咁嗱呢件事咧，我理解系即系当一个国家。无论你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都好，你是独裁的话呢就好严峻的。咁潘汉年捉咗冇开审，维持咗7年，1962年呢先至有几个法官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法官呢就去收到 order 啊，佢唔使死。但是他要处理，他就是收到这个 order 啫。 系， 咁呢个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叫谢国斋嘅，好资深、好出名、好德高望重嘅，喺民国时期。咁就同下边几个法官讲，呢、這个系即系几个法官睇到有问题，系冤案嚟嘅呢件吓，即系冤案。咁具体细节我唔讲啦，冤案有问题。他从来都是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令去做事的啫、啊、他没有自把自卫的。咁但是谢国斋同呢几个后生啲嘅法官吓、啊、复检嘅法官、检查嘅法官讲，呢、这个是最高领导的指示。即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国斋收到毛泽东的指示，就一定已经是要咁处理噶啦，即系嗰件案都未查噶，咁嗱呢个咧就系我所写嘅剧本里边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啊睇到嘅一个个案。嗱、啊、呢、這个个案咧就系、是、令到我哋要去谂清楚，究竟一个社会点样发展，个权力点样先至会系好。嗱、啊，毛泽东后来我哋知道咧就系、是。在50年代尾咧，就佢啲计划经济啊，三面红旗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系产生好多问题，令到成个中国嘅经济系冧咗，人民饿死3000万。咁当时为咗掩饰呢样嘢，就话系自然灾害。最近已经有啲人 check 到咧，系冇自然灾害嘅。咁于是咧就刘少奇就出嚟咧就搞翻掂，佢系国家主席嚟。咁我最近同啲同學，因為我有好多大陸學生，佢哋寫劇本咧，佢哋最近都有一啲人咧想寫啲文革嘅戲嘅，可能佢哋嘅爺爺嗰代係文革人，即係隔代遺傳，即係佢哋父親嗰代嘅嘢，佢哋唔係咁有興趣，佢哋嘅爺嗰代佢哋好有興趣，咁就問我，即係問起我，即係究竟劉少奇同毛泽东嘅关系点啊？我话嗱，你睇下啦，刘少奇就帮毛泽东手搞翻掂吓啲苏州市。咁于是咧，毛泽东响文化大革命开始嘅时候就系打倒刘少奇，刘少奇就半途内奸攻贼，并且响狱中咧就系唔俾医药佢，等佢即系失救而死嘅。咁仲有我听到一啲消息咧，就话响佢个房嗰度咧就摆录影机啊，系录影，可能系直播添嘅 ，CCTV 都未定，系驳条线，等有一啲人睇到刘少奇系点样死，我唔敢肯定啊，但系系有一个咁嘅记录。咁换句话嚟讲咧，头先我所讲嗰啲咧系真实发生嘅，即系话如果一个人系独裁嘅话，即使系响一个制度上话我哋系。消灭阶级，我哋系解放所有人嘅生命能量，迈向吓、啊、共产主义嘅社会主义国家。 都係會好危險。咁結果十年，即係文化大革命十年咧，咁就被定義為後來咧係叫十年浩劫嘅。咁呢個就係即係點解我哋要去思考權力點樣避免佢過分集中，點樣可以制衡嘅一個原因。咁當然啦，即係權力分開咗之後，點樣配合咧？呢、這個就係有好多智慧啊，同埋技巧嘅問題。咁我哋咧可能都而家就未夠時間講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嚇，翻嚟咧就繼續同大家講三權配合。我哋多啲講點樣配合先至係對個社會好嘅，先會造福人民嘅。咁而家我哋休息一陣。 善职位，例如系见习护理员。佢话雇员再培训局今年度会继续物色更多嘅雇主参与先聘用后培训计划，并同持份者探讨扩展计划嘅可行性，以涵盖更多行业同埋工种。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08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连续8日单日新增病例维持在三位数，累计28500多人确诊。社区感染病例有176宗，首都圈占最多，有124宗。首都圈以外的江原道亦都有19人感染。除了医疗和疗养设施等的高风险场所，办公室、桑拿房、咖啡店和亲朋聚会等亦都持续出现群组感染。韩联社报道，周末的病毒检测量虽然减少，但是确诊病例有增无减，防疫形势十分严峻，防疫部门正是考虑上调应对级别。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与强烈热带风暴环高相关的云带正覆盖广东。在上午10点，环高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中部并减弱。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今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Elaine 首先同你讲两宗嘅意外。咁较早前啦，香岛道近黄竹坑道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咧意外已经清理好，所有行车线都已经重开翻，车龙有待消散。就系较早前香岛道近黄竹坑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另外，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亚皆老街嘅慢线咧系有道路工程，一大挤塞，车龙排到对行道。在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亚皆老街的慢线有道路工程，现在车龙排到去对行道。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行人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西隧落斜方向九龙，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九龙，竹篙湾回旋处去迪士尼，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想用手提电话，最好将车停定喺安全嘅地方，或者要求同车嘅乘客带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特伦斯梦游仙境》，作曲林家谦，作词 Oscar， 主唱林家谦。再聚。 作曲卢海彤，作词周耀辉，主唱林义文，男声合唱。隔离作曲严晓蕾，作词陈耀森 ，KW 朱敏熙，主唱陈海泳。 谁知我唱住十歌，限时动态定时直播， 立即登入 rthk.hk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自从上个月底开始，都多间学校接连都爆发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幼稚园、小学短时间咁样传开去，咁即系话嗰啲预防新冠肺炎措施个成效有好大嘅问号，反映市民大众或者家长咧就真系放松晒嗰个心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法医研究所， 你以为有些事成为了历史，但是当你不学习那一堂课，它会不停重演的。 李显善、梁荣忠、王家星，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好，第二个小时嘅广东广西，咁咧就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仍然系继续生效噶，咁大家要留意啦，风高物燥啊！我哋嘅电话18723111，18723111，或者系可以上去面书发表下你嘅意见嘅。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我哋今日嘅题目系三权配合。咁样头嗰个钟头咧，我哋就从历史啊，从嗰个权力嘅嗰个过分集中引起嘅。問題啊，同埋用毛澤東嚟到做一個個案啊，講咗啦。咁咧就呢個小時咧，我哋不如講多少少三權如何配合是好啊，咁樣啦嚇。咁啊，不如陳湛永興講先啦。 好啊，好啊。我第一節提到一個所謂英式嘅議會制，佢哋嘅行政同立法嘅關係比較密切嘅，因為好簡單。整個政府咧嘅內閣咧，其實都係由議會選出嚟嘅，佢一定係國會議員嚟嘅。咁所以最簡單講法咧，就係個政府會喺個議會度有票。咁所以咧，佢夠佔到一個簡單嘅大多數，佢先會成到一個執政黨嘅話，好簡單地行政就較為暢順啦。嗱，咁所以你睇得出咧，佢希望有一個制衡，希望有一個監察，但係亦都好驚佢制衡得太勁。咁咧，如果真係制衡到佢完全運作唔到咧，就出事啦。有冇例子啊？有，美國就係咯。我一開始講美國就行一個所謂 presidential system， 一個總統制。咁就係梁建國講咗啦，總統都一人一票選出嚟嘅。嗱，英國記住唔係一人一票選呢個首相嘅，你係選咗一個國會議員，個國會議員喺佢嘅大多數執政黨互選個首相出嚟嘅，所以其實市民係冇得選個首相嘅。美國真係分得好開啦。我的行政部门呢同埋个议会呢都系选出嚟嘅，一人一票。咁所以呢佢哋嘅制衡就真系非常之强啦。咁所以我哋成日听到美国国会有啲咩呀停摆系咪，我哋成日听到。就是、因为成个国会。 批你嗰个 财政。批佢嘅财政预算案啦，我哋停咗几次。咁所以呢个其实喺欧洲嚟讲呢，西方就諗过㗎啦。如果你太分得开嘅话呢， 特別係呢個行政同埋呢一個立法分得太開嘅話咧，制衡得太勁咧，反而叫個政府運作唔到啊。咁所以咧，英式嘅議會制國家咧，佢係較為黐得埋嘅。咁所以咧，我成日都一開始講三權，其實唔需要強調個三字嘅，反而要強調咧係司法嗰一 part。司法的獨立是至關重要，行政和立法是否真的分開呢？不是至關重要的。咁英國同香港有咩關係？咁當然好大關係啦，因為香港是某程度上承接了英式的議會制嘅。咁但是回歸了之後就特別啦。回歸了之後，我哋有一個基本法，基本法咧就真的寫到明咧，將行政、立法和司法係分開了三個 chapter。喺基本法有三個呢個章節去寫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有少少係叫 hybrid 啊。香港而家行嘅一個少少 hybrid 係英式，係啦，英式議會制同埋美國總統制之間嘅一個制度，而我哋亦都冇一人一票選特首嘅，咁所以一個好好獨特嘅情況。咁所以講翻配合， 我哋而家冇一人一票選特首啊。 暫時冇啦，希望有機會有啦。 但是在基本法制定初期呢，其實是有這個即是方向的。 基本法是寫明我們是終極 最終 是 一 人一票選特首，包括立法會，其實兩個都是我們終極目標來的。那我們一定要遵循基本法向這個方向發展的。 所以如果根據基本法，就會有一人一票選特首的。 是的。 並且呢曾經在一個過程裏面呢，就曾經出現過2008年就有㗎啦，然後2020幾年就有㗎啦，但係都 基本法呢就叫做循序漸進嘅，佢就冇寫明幾時。咁呢我哋2014年曾經試過有個政改嘅，咁就當然啦，大家都知道啦，就冇辦法通過到啦嗰一次政改。但係呢個係真嘅，即係長遠方向我覺得係應該要做嘅。不過返今日嗰個題目，即係配合制衡嗰樣嘢呢，即係完全冇配合嘅話呢，是个议会运作是有问题的，整个政府运作是有问题的。完全配合的话呢亦都不得的，因为权力会变成集中。但我再强调一次，司法始终是要独立的。司法始终是一个稳定香港整个局面的一个重要力量。 作为一个讨论呢，我又想提出一个概念。那个就是如果在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 set up 呢，就是叫岗位责任制。啊，即系文化大革命之后咧，就有个好重要嘅讨论咧，即系我哋点解会搞到咁多问题咧？就因为我哋唔系岗位责任，即系有好多人咧，就即系做埋人哋嗰啲嘢，或者限制人哋嗰啲嘢，咁应该咧就系大学吓、啊，大学就做大学嘅嘢，或者系做工厂嘅就做工厂嘅嘢，咁呢个岗位责任啦。咁於是呢，三權分立嘅概念呢其實就係崗位責任嚟嘅，即係範圍呀。即係如果你係行政嘅，你就好好咁運作呢個社會嘅嗰、那個所謂叫做日常嘅一啲調度或者規劃。咁但係立法嘅呢，就係你就唔需要理會佢點樣運作，你就係去諗下呢個社會嘅一個well-being 啊，即係人民嘅福祉係有啲乜嘢嘅規則大家要遵守。咁所以變咗呢，即係如果係三權分立，大家都做好自己嗰飯呢係冇問題嘅。即係等於我哋踢一場波，即係你已經有曬陣型㗎啦，前鋒、中場、後衛、龍門咁。咁係去到最危急嘅時候，譬如話你已經輸咗1-0啦，成場波去到最後嗰一分鐘，咁就進攻緊啦，一個最後機會啦。龍門我哋有時都見到做龍門嘅都走上中場前場係嘛，即係希望攻入人哋翻平。咁呢個係危急存亡之秋，但係正常運作就係你守龍門嘅就守龍門，你打中場嘅就中場。中場就等於行政啊嘛，然後咧你做前鋒嘅就前鋒，咁大家各守本位，咁呢個崗位責任制。咁崗位責任制有個好處咧，就係唔會浪費資源啊，因為如果你係好似荷蘭嗰啲波咁十上十落咧，好索氣噶嘛，係嘛？即係變咗咧，社會嘅資源最善用咧，原來係三權分立喎。 大家做好自己的饭，咁嗰样嘢咧就叫最好嘅配合，即系最好嘅配合就系各有岗位。嗱，呢个系我即系我从一个门外汉啊 ，common man， 用 common man 嘅 logic 咧嚟到同阿习永兴咧做一个论述啦吓。 如果你咁讲，用翻踢波嚟讲咧，其实最好系巴西添，巴西又各自各踢嘅啫。基本上其實有陣時冇乜配合嘅，因為個個都係球星。咁如果你套翻落去三權分立呢個概念嚟講咧，即係各自各做嘢。總之即係分工嘅情況底下， 係 你做翻你嘅嘢，我做翻我嘅嘢。咁巴西波咧就係、哇呢、這個蘇格拉底啊，唔係做蘇古迪斯， 蘇古迪斯， 蘇古迪斯， 同一個字嚟㗎，佢個名嚟㗎。 我記得中文咩？我哋記得 Socrates 咁佢中意打，個個都各自表演嘅啫。如果你踢波以巴西波嚟講先似喎。因为就算你荷兰波咧，佢十上十落咧，其实都系有同一目的啊嘛，个个都系。 系， 但系巴西波就系佢哋即系个个自己表演 嘅 啫。 不过用翻，我觉得呢个好有趣嘅比喻啊，即系可以帮到听众去了解成件事嘅。即系我同意嘅教授呢个比喻啦。如果个龙门，喂，我都系唔好守啦，你班友都唔识射门嘅，我自己跑上去射波啦。嗱，你个基本责任你冇做好。喂，大佬，你系守龙门，你走出咗自己禁区，走咗过中场，走去参与进攻，而令到自己失波嘅话，好明显系你嘅责任嚟嘅。 系啊， 咁所以咧，基本上你要做翻你自己嘅责任先，系咪？三权分立或者权力分立啦，我成日都讲，你做好你自己嘅本分，但系咪等于完全同你嘅后防冇沟通咧？梗系唔系啦。龙门当然进攻系由边度开始啊？系由龙门开始啊嘛，由龙门交俾后卫先上啊嘛。咁所以你同你嘅后卫系有关系嘅。咁就回应翻我哋头先嗰个分析啦，即系。就是、你要特别在这个立法和行政两个关系不是不可以完全对立的，如果那个立法议会是完全抗拒你的行政 的行为的话，这个政府会是停摆的，是完全运作不到的。所以这个比喻是我觉得是 很对的。最后都是提回那句，司法就必定要独立，就不可以有任何 compromise 的，对我来说，因为我法律界。这件事情呢，我咁講啦，其實香港係做得好好嘅，即係我其實最近聽到都幾多批評啦，即係不論係所謂黃好藍好，都批評一啲法官嘅判決啊，我覺得你喂要搞錯啊，你判得唔啱啊，我要批評你，我其實係個人係失望嘅。 所以喺呢度有個好大嘅問題，即係嗱，你話法官嘅裁決可唔可以批評咧？可以，即係佢裁決咗之後，你覺得佢或者佢直情話你話佢唔公平又得，你話佢曲解法律都得。但个问题就系话，你批评嘅时候，你要基于一个事实。而家好失望地咧，无论蓝又好，黄又好咧，只要唔合自己嘅意思，就去批评。话法官话乱嚟啊，呢样嘢啊唔啱啊咁样。咁呢个系令到嗰个司法制度受到嘅冲击系相对地大。 是啊，好同意啊，敬國呢個分析，即係我都呼籲多一句啦，即係市民咧，除咗睇個結果、個判決嘅結果之外咧，睇一睇個法官個理由啊，點解佢 係重要？ 點解佢判你有罪或者冇罪咧？個理由係重要嘅。 好嗱，我哋而家聽一聽聽眾嘅電話，李先生， 早晨， 係早晨，早晨， 係早晨，我姓李噶， 係 咁唔好意思，因為我唔係一開始聽，咁我中途先聽。咁我聽到你講三權配合咧，我唔知道有冇界定到咩叫三權配合。咁但係其實喺現行嘅制度之下咧，即係基本法之下嘅制度咧，又 咦冇咗， 好唔緊要啦，我哋再接通翻、 哦。另外第二位聽眾梁先生， 係大家好啊， 係 其實咧，頭先嗰位你有嘉賓係啱嘅，如果絕對係三權分立嘅話咧。是会停摆的。咁但呢个就好考个平衡点样处理。 嗯。 即係其实头先大家都讲到，其实原则上嚟讲，头先讲历史啦。睇返历史，其实所谓法律同政治呢完全係讲利益嘅咋嘛。即係我某程度上觉得呢，法律係为政治服务嘅。即係睇返过往嘅历史呀。即係你定啲法例根本係为咗啲管治阶级而嗰啲人设定嘅咋嘛。咁問題而家香港好多時我哋發現咧，好多時我哋睇法律咧，有太過所謂叫做太過極端專業啊。其實法律係應該大家都容易明白咩為之犯罪，咩為之唔犯罪，唔係講到話哇，因為我哋要判一個人有罪咧，係睇對方嘅律師有冇做錯嘢喎，係好荒謬嘅嘢嚟嘅。 应该系有罪有犯法就冇有犯法，冇犯法就冇犯法，系唔能够因为对方嘅主控官或者辩护律师做咗错嘅嘢，令到呢个人犯得法嘅系冇罪，令到冇犯法嘅变咗有罪，呢、這个绝对唔合逻辑嘅，我觉得。 嗯，好。 所以我绝对反对系三权分立嘅。 你反对三权分立？ 系啊，反对啊，呢个三权配合嘅。 三權配合哦， 係啊！ 咁我哋喺我哋頭先嗰個節目裏邊咧，都有講過咧，三權分立、三權配合咧，其實就係之間嘅關係係點噶啦？好多謝你嘅電話嚇。咁啊，李先生接翻啦。 係唔好意思，斷係頭先斷咗線，唔好意思啊。係我都係想頭先提過咧，就係其實喺現行制度之下咧，都有三權嘅尊重嘅。嗰、個尊重咧就係話立法係唔可以係討論。法官点样判案？而司法呢亦都唔可以呢去干预立法会嘅运作。而喺行政方面呢，有啲嘢呢法院係知道自己係唔熟悉嘅，所以佢亦都会唔干预嘅。咁呢一啲呢喺香港嘅终审法院有几个判决里面呢都係好清晰提过嘅。咁所以我唔知道呢一种系咪各位想讲嘅嗰种三权配合，定係如果系讲緊国内嗰种三权配合呢，咁喺一般嘅普通法嘅环境之下呢係唔可能会出现嘅。普通法之下就算係喺英国也好美国也好，佢其实都係有一个好清晰嘅分野喺处。 好多谢你李先生，你好清楚。我相信你对即係法律嘅理解呢都係相当即係合情合理。好，咁跟住我哋有位听众王先生。 是大家好下，咁就我觉得从市面上讲啦，三权分立就即係变咗而家政府呢就想将佢淡化咗，就变成即係强调呢个三权配合。因为点解呢，我觉得其实可能有中央嘅意思都唔定嘅，咁佢就唔想行政权嗰方面呢係受到制衡，受到太多制衡，好希望呢即係林鄭嘅威望咧，係被威信咧係受到鞏固啦，同埋繼續呢、這個強調呢、這個行政主導，所以咧就即係直情佢話係冇啊嘛，佢話不嬲以嚟咁你哋啲人誤解咗啫，係應該係唔係三權分立嘅，係三權配合。我覺得佢係蓄意淡化咗，即係政府行政主導係受到制衡啊。咁同埋你都睇到，即係最近佢係由林鄭去。向人大提出即係處理嗰四位被 TDQ 嘅民主派議員啦，咁佢呢個都係一個例子啦，就話你司法冇錯係司法權係會獨立嘅，香港嚟講係嘛，咁但係原來最終喂都上面仲有個太上皇嘅，就係人大喎。咁如果人大去香港即係處理唔到嘅，即係關於係四位議員，我依個問題處理唔到嘅，佢都仲可以有個渠道係。請人大處理，係嘛？咁 呢樣嘢都有好多講法嘅。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揾林鄭月娥孭飛，即係認頭啊！嚇呢單嘢你認頭，其實係咪由佢決定咧？ 我覺得佢都要展示咗佢嗰個行政主導權咯，就係由林鄭。佢可以有權咁樣提出嘅， 冇錯， 咁即係變咗咧，足以削弱咗呢個三權分立嘅意義啊。 係好，咁啊，敬國興， 我諗啊，回應一下兩位聽眾嘅電話嘅消息先。首先，阿梁生佢頭先講嗰度話，佢好唔同意話法官。或者法庭判決的時候就說因為那個程序的問題，但我們很強調一件事，譬如施欣都可能同意，司法獨立其中一個很精髓，或者香港整個社會運作一個很精髓的事，就是我們強調所謂的程序公義。程序公義是什麼呢？就是對每一個人在一件事情上面的發展，或者在法庭的判決的時候，所有的證物或者所有的法庭的運作都是要根據既定的程序。如果你的程序出錯，其實是對任何人都有些不公平的地方發生的。很簡單一樣，辛普森即係Simpson， 即係嗰個話殺咗妻子 O.J. Simpson 嚇 ，O.J. Simpson 嗰個籃球明星，佢知嗱個個都知道，差唔多係佢殺咁滯嘅，即係普遍社會認為佢得咗身就咩？得咗身就係因為程序上出咗錯，係美國嘅警方喺搜證嘅時候出咗錯，佢就因為呢點嚟打啦。當然你可以話你好似好唔公平， 但是如果切身处地，如果你是他，你是没有杀人的，被人老屈的， 嗯， 那但是人家是整套东西已经切了在这里，请你入局的了，啊，好彩有个程序上出了错，你才可以甩到身的， 嗯， 所以个程序公义是非常之重要。第二，黄先生刚才提过或者行政主导那方面，其实如果大家知道香港的宪制上面，行政权力是非常非常之巨大的， CM 可以说其实是比起以前港督更加强的那个权力，嗯，因为以前港督是要向即是有个议会，英国那边的议会负责，还有向他是女王的代表来这样， 嗯， 其实港督呢以前派下来呢，他基本上跟香港以前的布政司是分权的，其实以前的制度呢，嗯，布政司的权力是非常之大的，他其实行政权力是掌握在他手上， 嗯， 港督有阵时呢只不过可以说是一种 figurehead 这样的情况， 同埋一啲政策啦，大政策啦， 冇错啦。咁所以我哋点样好好利用呢个咁强大嘅行政权力嚟到同司法同埋立法，唔好话配合咧，即系大家喺个分工嘅情况底下，各司其职做翻一个好嘅地方咧，呢个系非常重要。 嗯，咁如果从呢，這个即系我哋唔系好多时间啦呢节，但系咧，如果即系短短呢个时间咧，从一个个人嘅成长咧，即系当你个父母啊太强势，你个小朋友咧嘅学习咧系受你影响，咁，嗯，所以咧你个父母就要识得咧就收翻少少强势，下放多啲自由嘅空间，等个小朋友自己去揾自己嘅兴趣咧，咁，那个小朋友仲能够发育得更好，成长得更好。咁所以咧，你要人哋配合你嘅行政，即系等于一个强势嘅父母，就系，是，虎妈虎爸啦。好，咁而家我哋有些阵翻嚟咧，就最同大家讲三权配合吓。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四间社区检测中心今朝早正式运作，为市民提供自费检测服务。位处元朗市东社区会堂的检测中心，朝早出现排队人龙。有市民话，因为需要翻内地，所以预约做检测，认为措施好方便，但希望费用可以再调低。有市民认为排队安排混乱，希望可以加快流程。另外，亦都有市民话，抽取样本过程畅顺，但认为需要第二日再亲身到场攞报告，唔系几方便。其余三间的检测中心分别位于东区鲗鱼涌社区会堂、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和沙田沥源社区会堂，市民可以透过网上预约或者即场登记。政府说四间中心首阶段运作三个月，视乎情况可以再延长三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强制检测会为市民带来一时不便，但就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他说，长期有疫情爆发，对经济和民生需要家人探望的住院长者以及小商店和打工仔都是不可行，必须作出取舍。陈茂波是网志说，反复的疫情所引申的管控措施是影响今年经济的最主要因素，要避免经济再因为疫情而受到打击，就必须制定全面和适切有力的应对方案，应该贯彻严防输入、内增清零的目标。另外，陈茂波又说，人大常委会有关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有利于立法会回复聚焦议事，为特区政府集中精力提振经济、改善民生、解决深层次问题营造了空间、创造了可能性。因应多名的士司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运输署明日开始一连三日增加七个临时检测套装派发收集中心，给的士司机免费接受检测。 七个中心分别是在坚尼地城站公共小巴总站、临时街停车场、北角渣华道石油气加气站、九龙塘沙福道公共运输交汇处、西九龙澳翔道石油气加气站、荃湾停车场和屯门业旺路石油气加气站。运输署说，的士司机可以前往任何一间中心出示有效的的士司机证索取套装。司机需要在政府网页登记个人资料，并在采集样本当日内将样本交回去任何一间的收集中心。检测结果呈阴性的司机会收到短信通知，阳性个案会转交卫生防护中心跟进。罗马尼亚一间治疗新型肺炎病人的医院发生大火，至少10人死亡，几个人伤势严重。事发医院位于东北部一个城市，深切治疗部首先起火。报道说，一名尝试协助病人脱险的医生全身大部分地方被火严重烧伤，由军方飞机送往首都布加勒斯特抢救。卫生部长说，起火原因很大机会涉及电线短路，除了当值医生，亦都有其他医护人员被火烧伤。他又说，医院内的新型肺炎病人已经转送到附近城市的医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今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呢最大嘅情况啦。红隧嘅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暂时畅顺。跟住啦，提返你一啲道路工程嘅封路啦。因为有道路工程呢，现时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嘅慢线呢，系需要暂时封闭，影响到一带挤塞。而家呢，车龙排到过去窝打路道近希福道。咁就係因为有道路工程，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亚街老街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希福道。咁另外呢，同样因为道路工程，由黄竹坑道去海洋公园道嘅支路近香港仔运动场一段啦，唯一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影响到而家呢一大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呢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因为有紧急维修，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加连威路道嘅慢线亦都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係因为有紧急维修，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加连威路道嘅慢线係需要暂时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西隧落斜入口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柴湾永泰道行人桥面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九龙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你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知不知道怎样揀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的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这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的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的。 人生的秋天和一个季节的秋天其实是有点不同的。一年复始，万象更新，就即系春天会再嚟噶嘛。咁你就冇一个咁苦愁嘅感觉。 本来就谂住倾下悲秋啦，而我两位拍档咧，好明显仲喺春天嘅状态啦，完全感觉唔到佢哋对于悲秋有任何嘅共鸣啦。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胰脏癌是香港第六大癌症杀手， 由于难以察觉，不少确诊个案发现嗰阵已经是末期。今个星期一将会有外科专科医生介绍胰脏癌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更快、 更高、 更强。香港运动员无极限的努力，让我们一起给予无极限的支持。电视节目《体坛无极限》报道一周大小赛事， 紧贴本地体育消息， 专访香港运动界人和事，一小时内尽得本地体育新资讯。 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31。 最后半小时广东广西，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仍然系继续生效嘅吓，咁啊大家要留意啦。我哋嘅电话18723111，18723111，或者大家可以去我哋嘅面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留言，即系俾你嘅意见嘅。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梁敬国、陈泽铭同埋卢伟力，我哋咧就响前边嗰三節咧就響歷史啊，響三權分立、三權配合都講咗好多唔同嘅方向啦。咁啊，響頭先嗰半個小時咧，我哋就集中講配合嘅問題，亦都聽咗啲聽眾嘅電話。咁啊，我哋嘅聽眾都相當高質素嚇，佢哋都有睇法。咁所以咧，歡迎你哋繼續打電話嚟嘅18723111。咁但係響頭先休息之前咧，敬國興好似即係。意猶未盡，要講一些關於這個三權配合的問題。 其實這個三權配合呢，這個名詞其實都挺新的，很坦白說，即我都說以前在學校讀書只是講三權分立而已，或者叫做權力 Separation of powers 的分配、配合有時候，如果你說要去解釋什麼叫做三權配合，即係我哋讀書嘅時候，梗係話要做個definition 先，個定義出嚟先。如果唔係就冇得討論㗎啦，咁樣。咁你如果你勉強去講嘅話，即係頭先我哋由一開始十點鐘講到而家，其實喺現實生活中係有某種嘅配合嘅。頭先我講啦，譬如立法同行政，就算喺香港嘅時候，我哋都要去拉票啦，要去遊說啦。咁你話呢個係咪配合呢？你可以話唔係配合。亦都可以話係配合，睇你用咩角度去睇。咁頭先阿 CM 亦都提到英國個議會制度，其實行政同立法基本就二為一體嘅。只不過喺立法院或立法會啦嚇，或者係議會嗰度咧，佢唔係話一面倒嘅，佢始終係有一個反對派喺度嚟做一個某程度上嘅制衡嘅。咁但係你話係最配合的程度，你说司法怎么配合呢？因为我CM 都是这样说，也都我们香港来说应该很强调，就是司法一定要独立。如果你是勉强说要配合的话，那这个制度都有配合的。刚才我说了，就算香港的情况底下，香港的终审法院的法官都是由马道立大法官，就是司法机构那边去提名，因为recommend 即是推荐给行政长官，由行政長官再提名在立法會那裡個司法罪用司法委員會那裡討論來通過的。那你說這個是配合呢？某程度上你都可以說是配合，亦都某程度上你說是分權。因為如果你某一個環節你說我不喜歡的，我是不要這個的，是有這樣的可能的。只不過因為一般的運作，無論是香港也好，其他政府全世界政府也好，有一樣東西叫做 by convention，这个惯例，就是说你提上来给我，其实我都相信你已经经过深思熟虑，觉得这个人是适合的。如果这个人不是说众所周知有很大争议性，你找个 古靈精怪的，他明明是有少少所謂啊種族歧視的人上來做，那當然有很大反響，也未必可以變做得到。那所以你說配合是不是沒有配合呢？如果你嚴格來說不是，但是我們也不希望看見他們非常配合，就是盧偉力，我不記得第二節說 是、啊、 融合就很大劑了、 嗯、融合很大劑了、啊、 如果你真的融合的時候、嗯、那就等於路易十四說了，我朕就是国家， 嗯， 国家即朕， 我做乜都得啦。 我提供一啲我嘅切身经验嘅例子，我做戏剧吓，咁啊编剧编咗剧本，咁啊俾导演同埋演员嘅团队去排练，咁然后就入到剧场咧，就交俾啲技术人员去装个台啊，吓、啊。燈啊，嗰啲咁樣佈置啊，安排啲台位走位啊 ，marking。咁但係如果遇到一啲編劇咧，佢遲遲都唔交劇本，然後交咗劇本咧，佢又要改， 嗯， 然後改到入台都仲改。嗱，確實係真係有一個咁嘅我識嘅人，咁係令到個導演嘅排練嘅團隊咧好麻煩啊！ 嗯、 即係你交咗個初稿嚟讀咗一次，你翻去改咗少少，咁我哋就排噶啦。排咗根據改咗嗰個排，點知你又回心轉意又想加啲，或者你又要睇住，咁就變咗成件事好難搞啦。咁然後你排咗個戲啦，入到台啦，就要交俾技術人員，因為技術人員有技術嘅專業噶嘛。 嗯， 咁但係咧，你個導演又話唔係啊，我又想喺台上排下戲添咁，咁你就阻礙咗人哋嘅時間。通嗱，譬如簡單嚟講，技術人員咧就係跳嘅，即係你第一度有啲燈聲音嘅轉，咁啊排嗰度，咁啊中間嗰啲戲咧就唔排噶啦，就跳過去。但係有啲導演咧就係唔係嗰個專業，咁、佢就要順住落去 run 到嗰度先再執，咁啊拖慢咗人哋嘅進度。咁所以咧。這個這樣的比喻呢都有些三權分立的比喻，就是說你編了個戲就交給排練的團隊，排了個戲就交給執行的在台上的那個技術團隊、 嗯、 那就變成了如果你即大家有個好的分工，這個就是個時序的配合、 嗯嗯、 就是用時間來配合， 是 但如果你佔了別人的時間就配合唔到啦。咁、 嗯、 如果我哋用呢个咁嘅我哋叫泛概念啊，即係宏观嘅概念呢，嗰啲继承都系㗎。 嗯， 即係譬如你做到几多岁你要退休㗎啦，退落嚟就俾啲后生啲嘅接位，但你迟迟唔想退，你要令到自己继续做落去，咁於是呢到你真系退嘅时候，你嗰个后生都唔后生啦，佢即係佢能够调动的时间、啊、有限啦、 啊，占据了人哋嘅时间、 啊，你剥夺了人哋可以即系自由、啊、去处理嗰个机构的时间啦、啊。咁嗱，呢个就系即系剥夺啦。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如果用呢个概念去睇咧，即系权力的配合、 嗯， 其实可能就系大家有各个岗位， 冇错。 然后咧，你有默契。去到呢個位置我就交俾你，我唔理啦，你去做。咁嗰件事呢就反為呢你要有一個我哋叫做社會要有信任。 嗯。 啊、即係你覺得咁樣係好，但係執行嗰個人呢就按照佢嘅執行嘅邏輯去做。咁你即使唔同意都好啦，你都要相信佢。啊徐先生係咪啊陳先生。 是不是我啊？ 是啊，你啊，陈生。 是，我刚才想讲一讲，因为你刚才讲呢，他有位观众呢就讲话司法那个判决的问题。跟着呢你就话司法的判决呢就有个那个权力的制衡呢是我唔记得你点讲啦，但我而家想讲一讲呢就是司法究竟他的权力有几大。同埋佢有冇私心，因为佢唔可以做每一样嘢都系绝对正確嘅。咁如果佢有唔系绝对正確嘅时候，点解唔可以俾人批评呢？点解一定佢嘅判词可唔可以带有私心呢？所以每一样嘢都要有制衡嘅。就算司法系独立咗， 佢都要有人監察同埋有人制衡住佢，唔可以俾佢有私心存在。既然而家我哋嘅立法同埋行政都有人監察住，點解司法冇人監察呢？司法點可以完全獨大，完全冇人去去批評？ 好，好，咁啊，你個問題好清楚啦，习明兄 系我谂即系俾观众或者大众去了解多少司法制度个问题先啦。嗱，司法我从来冇讲过话法官唔会做错或者判错，绝对有可能做错，甚至有偏心，我都唔敢讲，可能有嘅。但系个重点咧就系头先我提到，佢每一个决定咧，其实一定有个 reasoning 嘅，即系有一个原因点会达到呢个结论嘅。佢個原因個過程係寫喺個判詞度嘅，而香港所有裁判法院以上嘅法院嘅判詞咧，全部係公開嘅。我真係非常歡迎大家去司法機構嘅網站去睇一睇個判詞，點解法官會判佢有罪或者無罪，係有個原因嘅。可唔可以批評法官？絕對可以。如果你覺得佢判詞係錯嘅，個邏輯係有問題嘅，即管去批判佢。而家我哋嘅制衡方法係咩啊？上訴。如果你覺得個判決係有問題，邏輯有問題，上訴咯。上訴基本上香港有三審嘅，你可以上訴呢個上訴庭啦。最後我哋係一個終審法院嘅，終審法院記住現行嘅機制咧，我哋仍然有外籍法官喺度添嘅，即係同呢個其他普通法係一致嘅，好多邏輯都嗱咁，所以個機制係我覺得係完整嘅。有冇出錯？一定有。終審法院會唔會出錯？都會出錯嘅，最終法院都可能會錯嘅。咁點樣去解決啊？透過立法咯，去改法例咯。原來哇，終審法院原來咁樣去解呢條法例，我覺得錯啦。咁就透過立法嘅方法去改佢。嗱，呢一套其實呢一套所謂三權分立或者權力分立呢套制度，司法獨立 （judicial independence） 呢套制度咧， 建立喺實踐嘅基礎。 冇錯啦，外國已經行咗好多年嘅啦，其實。 同埋好重要一點咧，就係法庭係冇立法權力嘅。 係。 法庭嘅任何时候咧，佢嘅判决咧都系根据现行法例所定落嚟嘅规矩嚟到判决。头先阿思欣讲咗啦，如果大家觉得而家个法例系有问题嘅，法官唔可以去改个法例嘅，始终系要透过行政机关去草拟个法例，再透过立法机关去通过个法例，先至可以改现行觉得大家觉得有问题嘅法例。 好，下一位听众阿彭先生， 系啦，正常嘅系，各位 系。 就嚟想讲下呢个法，即系嗰个宪法违宪审查。 嗯， 因为咧，你呢、這个欧洲欧陆法，尤其是法国咧，佢有一个宪法法院嘅。 嗯， 个宪法法院咧就对于违宪嘅议案咧就做审查。啊，好多位你总统嘅法令啊，佢都要又系可以审查。个权力系独立出嚟嘅，咁你香港呢啲系冇嘅。啊，人大代表。全国人就即系全国人大，你都系，唉，都系橡皮图章，咁啊冇乜意思啊，系咪先？即系好似国内佢讲嚟讲去都系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宪法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嘅集中体现咁样背书咁样，系嘛？来来去去，你个权力唔喺，即系你唔喺人民嘅，咁你冇意思噶。咁仲有你好似法国咁样，因为佢睇佢系咪行政主导咧？一个宪法又话佢。即系嗰个首长能唔能够解散呢个议会？啊，香港嘅基本法可以解散议会两次嘅，重新选举。最近咧，佢唔会咁做嘅，特首唔会咁做。即系你解散议会再重选咧，咁啊对自己不利嘅。咁唯有去喺人大去释法咯，系嘛？因为你如果完全系三权分立咧，制衡咗咧系唔喐得嘅，即系变咗个政府行喐唔到嘅。所以你好似法国咁样，即系。然后至到1958年之前嘅宪法咧，佢就成日倒国嘅，所以后来唔系咧，俾戴高乐多啲嘅权力，咁啊佢实行呢个半总统制、半议会制，咁啊权力亦都相当于呢个美国，即系美国呢个特朗普嘅权力亦都好大嘅，即系佢唔使向呢个议会议长佩洛西报告噶嘛，啊，所以美国总统之前权力仲大，好似金乃迪几乎发动呢个核战。所以后来削弱嗰个总统权力啊，即系俾议会嚟制衡佢吓。 嗯， 所以呢个值得参考一下嘅吓。 拜拜。好多谢你嘅电话，彭先生。咁啊，权力嘅制衡咧，我哋都即系确定系需要噶啦。咁因为人咧，即系有盲点嘅，即系喺学术上边咧，我哋就话人系有 insight， 但人亦都有 blindness， 即係有你個灼見，但亦都有盲點嘅。你個灼見亦都可能遮咗你睇唔到一啲嘢嘅。咁譬如一啲好叻好叻嘅人咧，好叻好叻嘅人咧，佢就太相信自己，於是咧佢就唔能夠做好 teamwork 啊。即係其實你一隊波嚇，我哋講緊波，你有一個超級球星，咁但係你成隊波每一個人嘅配合都係構成一個波噶嘛，都係好睇噶。所以有陣時候我哋好似話斯朗拿度嗰隊就淨係一個斯朗拿度， 或者美斯係嘛？美斯就係踢曬噶啦， 係啦，美斯踢曬。咁但係冇咗美斯，反為會贏波。 嗯， 原來有陣時咁奇怪，因為其實每一個球員佢本身做好自己嗰個崗位咧，係成隊波最有力量。 嗯，係啊， 拔河都係啦。你每一個人配合條繩好直咁樣咧，就力量最大嘅。你話我係大力士，我係大力士，我一個人搞掂曬，但係原來唔得嘅嚇。即係你即使係好大力都好咧，你都係要同其他人配合。所以好叻好叻嘅人，佢嘅盲點就係佢冇照顧到同佢一齊嘅我哋叫 co-workers。 嗯。 剛才那位聽眾就提到法國的例子，我覺得我們的聽眾的水平真的很高， 很 高，剛才我講了這個世界上有議會制國家、總統制國家，其實真的有第三類，法國就是它叫一個半總統制國家，它有總統之餘亦都有首相的， 有總理， 總理啦，它叫總理，所以它是一個混合制。但我想個重點是什麼呢？其實我們花了人類花了幾千年去研究這個所謂政治制度，由亞里士多德開始，其實真的找不到一個所謂完美的制度的，即我想大家都經過最近美國總統選舉之後，發覺美國那一套三權分立其實都出了很多問題。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希望繼續進步，剛才盧偉國希望我們每一次討論這些問題，其實是希望完善我們的制度。其實 我提到一點很特別的，就是我們經常提三權，其實在現行社會呢已經提到第四權，是不是？我們的 media 是第四權，我們的媒體是第四權， 美國很大鑊， 甚至呢有提到第五權添啊！而家有啲人去話第五權係咩啊？第五權就係我哋嘅 網絡嗰啲， 冇錯啦，就係我哋嘅網絡啊！我哋如果每人一人一票啊，我哋全部喺網上面去做，咁將來我哋會點樣去發展落去咧？我唔知嚇，我真係唔知。不過我哋睇翻近少少香港，我哋要承認嘅咧就香港係一個好獨特，並非一個主權國家，係一個殖民地演化過嚟所謂行政主導啦嚇，所謂權力分立啦，但係有冇一人一票選？我哋上面又有個人大常委，咁呢個一個好獨特、全世界都冇嘅一個制度。喺呢一個制度之下，我哋點樣去盡量發展？點樣盡量去保障人權？呢、這個真係我哋拗曬頭嘅問題。其實 我啱先醒起咧，我哋漏咗一個非常之近同埋自己嘅地方嘅五權憲法啊，孫中山先生。 啱， 即係呢個又係好特別嘅。雖然佢嗰、那個考試院啊、監察院啊，其實實質嘅運作咧就真係冇乜用。咁但係五權憲法咧就可能係三權分立，跟住法國嘅半總統制之餘，有另一個 呢、這個所謂啊，孫中山呢個五權咧就唔係太受歡迎啦，感覺啦，即係佢有個監察院，但係其實即係所謂 audit 啦，佢叫做咁，其實喺我哋個制度之下都有嘅，但係 未上升到去一個議員嘅 但我諗個重點就係、是，不論你一權、兩權、三權、四權、五權都好咧，其實我哋係講緊 check and balance 嘛。我哋一開始講係點樣去權力去制衡呢樣嘢係重要。 係咁嗱，我哋今日講三權配合啦，咁啊，亦都咧就我哋嘅聽眾咧都相當踴躍，亦都係非常之高水平。咁響結束我哋今日嘅節目之前咧，就宣佈一下咧，就星期一劉天賜、馬鼎盛同埋劉蘭昌嚇夜晚嘅廣東廣西咧，就會同我哋講台灣光復75周年。咁而家咧，我哋結束廣東廣西咧，就聽一首歌，就係陳柏強同我哋唱嘅《一生何求》。拜拜， 拜拜。 冷暖那可憂？回头多少个秋，